前往北展翅，无暇权威再提光阴皆迟。哦，我曾经倾听，曾听来的道理，以为一起程途中想起一些很久前的事，想起一枚来不及递出的戒指。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一起来听到来自周华健《花心》。 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夜有白昼，

人就被你上一刻就被你上一刻。 在苍老之后再回首过去，不妨听听接下来这一首《再回首》。 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直到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让我一次爱个够，其实旋律很简单，通过低沉歌声很容易会有哈林皱眉毛手势夸张的激动唱歌的模样出现。让我一次爱个够也是一个蛮新鲜的词儿，就是这样的新鲜感让这首歌成功走红。一起来听到让我一次爱个够。 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再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夕阳，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刘涛《等着你回来》。 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我开怀，等你回来让我开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 也许争不过天与地，也许低下头会哭泣，也许流泪血要飞进心里，会有玻璃墙出不去，一生与苦难做邻居，伟大时光已夺走你。在脸孔上是面具，流言比刀尖还锋利，金钱的脚下有太多努力，人心有多深不见底，灵魂在逃亡无处去，现实像车轮我是只蚂蚁。 葬礼，也许争不过天与地，也许低下头会哭泣，也许流了血掉飞机，心里唯有柏林墙出不去，一生一哭难做邻居，伟大时光里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纵容着人心少了贪念了无可奈何不耐烦不算，灯火阑珊我的心借了你的光，是明是暗笑自己情绪太泛滥，心知明淡自嘲蠢习惯多敏感又难缠，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纵容着人心的碎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不应该太心乱不大胆太死板不过的玩弄着肆无忌惮，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放手了断念了无可奈何不耐烦， 心乱不大胆太死板不过的玩弄着死